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1集，各家族的世家子弟，明知温朝所见是不怀好意，可是如今岐山温氏如日中天，各家都如履薄冰，不敢稍有反抗，生怕一惹他不满就会被扣上什么罪名，累及全族，只得忍气吞声。江城按住了魏无羡，魏无羡低声道：“你按我干什么？”江城哼道：“怕你乱来。”“你想多了，虽然这个人油腻腻的让人恶心，但我就算要揍他，也不会挑选这个时候给咱们家添乱子。放心吧，你又想套麻袋打他，恐怕行不通。看到温朝身边那个男的没有？”“看到了，修为是高，不过容貌保持得不够好，看来是大器晚成。那个人叫温竹流，有个外号叫化丹手，是温朝的随侍，专门保护他的，不要惹他。”“化丹手？不错，他那双手掌很可怕，而且助纣为虐，之前帮温……”两人平视前方，低声说话，见收剑的温氏家仆走近，立刻噤声。魏无羡信手解了剑，交了上去，同时不由自主看了一眼姑苏兰氏那边。他本以为蓝忘机一定会拒绝上交，出乎意外的，蓝忘机的脸色虽然冷得吓人，却仍是解了剑。于夫人当初的讥嘲竟然一语成谶，他们在岐山接受教化，果然每日里都是清汤寡水。江燕离当初给他们挂满一身的吃食早被禁术搜走，而这些年少的世家子弟里根本没人辟谷，不可谓不难挨。岐山温氏所谓的教化，也就是发放了一份温门精华录，密密麻麻抄满温氏历代家主和名士的光辉事迹和名言，人手一份，要求熟读背诵，时刻铭记在心。温朝则每日站得高高的，在众人面前发表一通讲话，要求他们齐声为他欢呼，一言一行都奉他为楷模。夜猎之时，温朝会带上众家子弟，驱使他们在前奔走，探路开道，吸引妖魔鬼怪的注意力，奋力拼杀。然后他在最后一刻出来，把被别人打得差不多的妖兽轻松击倒，斩下头颅，再出去吹嘘这是自己一人的战果。如有格外不顺眼的，他就把这人揪出来当众责骂，斥得对方猪狗不如。前年参加岐山温氏的百家清谈大会，射箭那日，温朝也与魏无羡等人一同入场。他满心觉得自己会拔得头筹，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一定要让着自己。结果开头三箭，一箭中，一箭落空，一箭射错了纸人。本该立即下场，但他偏不下，旁人也不好意思说他。最后计算出来，战果最佳的前四名为魏无羡、蓝曦臣、金子轩、蓝忘机。蓝忘机若不是因为提前离场，成绩还能更好。温朝大觉丢脸，因此尤其痛恨这四人。蓝曦臣未能前来，他便揪着其余三人日日当众责骂，好不威风啊。最憋屈的要数金子轩，他从小是被父母捧在掌心里长大的，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？要不是兰陵金氏其他弟子拦着他，再加上温竹流不是善茬，他第一天就冲上去和温朝同归于尽了。蓝忘机则一副心如止水、漠视万物的状态，仿佛已经魂魄出窍一般。而魏无羡已经在莲花坞遭于夫人的花样痛骂数年，下台便嘻嘻而笑，压根不把他这点断数放在眼里。这日众人又是大清早便被温氏家仆轰了起来，像一群家禽一样被驱赶着朝新的夜猎地点走去。此次的夜猎之地名为 木西山，愈是深入山林，头顶的枝叶愈加茂密，脚底的阴翳也愈加铺张。除了树海涛声和脚步声，再听不到别的声响。鸟兽虫鸣在一片森然中格外突兀。许久之后，一群人与一条小溪迎面汇合，溪水淙淙，其间还有枫叶逐流飘零。溪声风色无形中将压抑的气氛冲淡了几分，前方竟然还传来咯吱咯吱的轻微嬉笑声。魏无羡和江澄边走边嘀嘀咕咕地变着法子咒骂温狗。无意间他回头一瞥，瞥见了一袭白衣，蓝忘机就在他身后不远处。因为走得较慢，蓝忘机落在了队伍后面。魏无羡这几天有好几次都想跟他套套近乎，叙叙旧，奈何每次蓝忘机都见了他便转身。江澄也再三警告他别瞎溜，此时离得近了，不由得多留了几分意。魏无羡忽然发现，虽然蓝忘机尽力走得无异样，可仍能看出他的右腿落地比左腿落地要轻，似乎不能用力。见状，魏无羡放慢速度，拉到蓝忘机身边，与他并肩而行，问道：你腿怎么了？蓝忘机目不斜视道：无事，咱们也算熟人了吧，这么冷淡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你的腿真的没事？不熟。魏无羡转了个身倒退着走，非要让蓝忘机看见自己的脸。有事不要逞强，腿伤了还是折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他正准备说要不要我背你，忽然一阵香风扑鼻。魏无羡回头望向侧前方，顿时眼睛一亮，见魏无羡忽然闭嘴，蓝忘机顺着魏无羡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三五个少女走在一起，中间那名少女身穿浅绯色的外衫，罩着一层薄纱衣，微风吹拂，纱衣飘曳，身姿背影格外好看。魏无羡看的就是这个背影。一名少女笑道：绵绵，你这个香囊真是好东西，配上之后蚊虫果然就不来了，气味也好闻，闻一闻好像人格外清醒。被称作绵绵的那名少女说话声音果然是软绵绵甜糯糯的，香囊里面都是些切碎了的药材，用途挺多的，我这里还有几个，你们谁还要？魏无羡一阵歪风样的飘了过去：绵绵，给我也留一个。那少女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忽然插进来一个陌生少年的声音，一回头给了身后一个秀丽的浅眉青蹙：你是谁？为什么也叫我绵绵？魏无羡笑道：我听他们都叫你绵绵，以为这就是你的名字呀，怎么不是吗？蓝忘机冷然旁观。江澄见他又发作了，翻了个大白眼儿。绵绵涨红了脸道：不许你这样叫我。魏无羡道：为什么不许啊？这样好了，你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就不叫你绵绵，如何？ 为什么你问我，我就要告诉你？问别人的名字之前，自己也不先报上名字。 我的名字好说，你记着了，我叫做远道。 绵绵兀自把远道这个名字悄悄念了两遍，记不起哪家的世家公子叫这个名字。可是看魏无羡仪表气度又不像籍籍无名之辈，看着魏无羡嘴角边颇为戏谑的笑容，心中不解。忽然一旁传来蓝忘机冷冷的低语：玩弄字眼。绵绵猛地反应过来，这是取绵绵思远道之意，戏弄于他，恨恨跺脚道：谁撕你了？你不要脸。几名少女笑作一团，纷纷道： 魏无羡，你真的好不要脸呐，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叫…… 绵绵拉着他们便走，说道： 走走，不许你们跟他说。 魏无羡在后面喊道：哎，走可以，给我个香囊嘛。 不理我，不给，不给我找别人问你名字了，总有人告诉我。 话没喊完，从前方扔来一只香囊，不偏不倚砸在他胸口。魏无羡哎呦做心痛状， 香囊的袋子绕在手指上转得飞起，走回蓝忘机身边，犹在边转边笑。见蓝忘机脸色越发冷沉，问道：怎么又这样看着我？啊，对了，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继续说，我背你怎么样？蓝忘机静静看着魏无羡说：你对谁都是这样一派轻浮浪子的行径吗？魏无羡想了想道：好像是。蓝忘机垂眸半晌，才道了一声：轻狂。这两个字仿佛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带了点莫名的痛恨，连怒视也不屑再分给魏无羡一个了。蓝忘机勉强提速朝前走去，看他又逞强，魏无羡忙道：好嘛，你不用走这么快，我走就是了。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江城。谁知江城也不给他好颜色，狠狠地道：你好无聊。魏无羡道：你又不是蓝湛，怎么学他说无聊？他今天的脸比以往还要臭。哎，那腿怎么回事？江城没好气地道：你还有闲心思理会他？理会自己吧。也不知温潮这个蠢货把我们赶到木西山来找什么洞口，又要搞什么鬼，可别又像上次杀树妖时那样让我们围上去做肉盾。一旁一名门生低声道：他脸色自然是不好看的，上个月云深不知处被烧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魏无羡闻言一惊：烧了？江城这几日听多了这种事，倒没有他惊讶，问道：温家的人烧的？那名门生道：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说是蓝家自己烧的。温家的长子温旭去了一趟姑苏，不知给蓝氏家主定了个什么罪名，逼姑苏蓝氏的人动手烧自己先府，美其名曰清理门户，焕然重生，大半个云深不知处和山林都被烧了，百年仙境就这么被毁了，蓝家家主重伤，生死未知。哎，魏无羡道：蓝湛的腿跟这个有关系吗？那名弟子道：自然有，温旭最先命令他们烧的就是藏书阁，放言谁不肯烧就要谁好看，蓝忘机拒绝，被温旭手下围攻断了一条腿，还没养好，如今又被拖出来，不知道折腾些什么。魏无羡仔细想想，这几日除了被温潮责骂，蓝忘机确实很少走动，总是要么站着要么坐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这个人极重仪态端方，自然不会让人看出腿上有伤。江城见魏无羡似乎又想往蓝忘机那边走，扯住他道：你又怎么了？还敢去惹他，不知死活。魏无羡道：我不是要去惹他，你看他那条腿，这几天奔波折腾，伤势肯定恶化，实在遮不住了才被人看出来，他再这样走下去，那条腿多半要废，我去背他。江城扯他扯得更紧了：你跟他又不熟，没看见他那么讨厌你吗？你去背他，只怕他都不想你再靠近半步。他讨厌我没关系啊，我不讨厌他，我抓了他就背起来，他还能在我背上掐死我不成？咱们顾自己都顾不上了，哪还有空去管别人的闲事啊？第一，这事儿不闲，第二，这些事儿总得要有人管的。正在两人低声争执之际，一名温氏家仆过来呵斥道：不要交头接耳，给我当心点。家仆之后走来一名娇美的少女，此女名叫王灵娇，乃是温潮的随侍之一，具体如何随侍不必明言，人尽皆知。她本是温潮正式夫人的一名使女，因颇有几分姿色，与主人眉来眼去，便混上了床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如今仙门世家之中竟也多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颍川王氏。王灵娇灵力低微，不能配上等仙剑，手里便拿着一只细长的铁烙，这种铁烙温氏家仆人手一只，无需放进火里烤，贴上人身便是一个疼得人死去活来的烙印。王灵娇将铁烙持在手中，威风凛凛地斥道：温小公子让你们好好找洞口，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 如今这世道，竟然连一个爬床的使女都能在他们面前得意忘形，不可一世，两人满心哭笑不得。 正在此时，一旁有人喊道：找到了！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